欢迎乐他周报，我是杰达， 我是末日。 今天是2022年10月17日星期一， 这里是乐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的 ACG 新闻。我们的跌叔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咁首先讲咗绘师草田草太系咪自杀呢？ Yes. 我唔好肯定。 根据佢老公用佢个 Twitter 去讲，其实我而家先知道原来佢系女嘅，即系唔紧要啦。佢系话以自己嘅意志去天国旅行，咁所以应该系自杀嚟嘅。咁但系佢亦都讲咗系揾唔到遗书，要么佢真系收到咁密，要么佢真系冇留，系一时冲动咁去自杀嘅。咁我个后者可能性比较大啦。咁根据佢之前嘅状况啦，其实佢本身有长期病嘅。咁然后佢又有抑郁症，因为佢最后佢个老公讲啊，佢最后部电脑打开嗰阵时咧，仲系开住佢画紧下一张图。咁即系所以推断估计就系 一时睇唔开，突然间 一时真系一时工作不顺，跟住一时睇唔开，哎呀我又病又成，跟住抑郁症发作。即系谂唔开就咁啊过咗去啦，咁样呢个可能性。 因为其实呢类嘢咧，好多创作人都讲过，但系通常99%都系叫做讲下算嘅啫。因为我记得好多年前睇过北条司做连载时，佢已经讲过话，佢最忙嗰段时间曾经谂过，我如果扭开煤气就轻松晒噶啦。即系但系一般嚟讲，即系叫谂下啫嘛。就真系，但系咁有时，唉，一时睇唔开又冇得讲。 咁但系佢自己本身又有病痛，仲要忧郁症啊嘛。你知忧 呢样系真啊，因为忧郁症有麻烦嘅。 系啊，即系佢发起嚟就好大错噶啦。 讲下先，咁讲一餐先就系草田草太老师就系Lam Collection 嘅画师嚟嘅。 佢其实我识佢系同人佢啲同人字嘅，不过就比较多人识嘅应该系Lam Collection 入边嗰几。 系啦，六月如月离生，柳月水木月台柏斯等等啦。 真系几突然下嘅，因为又唔老啦，吓当然呢啲虽然佢有病，但系亦都唔系一啲话会危及生命嘅病嚟啊嘛，真系好突然，所以变成咧就系全世界都相关噶，尤其是男角咧相关噶啦，大家会比较留意到都系系黐咗根嘅，咁尤其是嗱，我唔知系边个开喐噶，因为司徒机关即使你算系男角咧嘅官方个 Twitter 啦。是有啲好个人嘅睇法嘅 tweet 咗出嚟，因为正常佢系啲公告嚟啊嘛，佢呢个官方 Twitter 系专放公告嘅啫嘛，但系嗰个好似系自己想讲嘢咁样嘅，咁啊啲人怀疑系咪阿田中攞错 account 发错嘢， 转错 account 好典型嘅， 又或者系佢真系觉得系用呢个都系合适嘅。咁唔知道，因为我所揾咧应该就系唔见咗啦个 chat 就系啦。啱啱我而家望翻系唔见咗个 chat 噶啦，我估系应该系有人即系切错咗个 account。 系啊， 即系佢本来想用自己私人 account 发嘅，咁啊所以可以俾翻啲多啲感情啊嗰啲嘢啊嘛。 Facebook 上面 啦，系啦，咁啊即系其他啲相关嘅沙发制作人啊都有出声咁样咯。咁啊另一个都系业界的阿河野月龙。 我嘢月龙孤独死咧，佢讲法就一个超老牌嘅动画师嚟噶啦。咁佢就画噶啦，佢最近就有名嘅动作品就有参与作品啦，就鬼灭之刃啦。咁佢同英美圣治啊嗰批系同一个世代嘅。咁佢就比较佢即系佢就冇话走去做监督，但系喺呢个业界里面系相当出名嘅动画师嚟噶啦。 虽然啲新闻标题写孤独死啦，咁实际上佢就系心脏病发嘅。 最常见啦。 然后仲要是因为他是一个人住的，所以心脏病发是没人发现，是他屋企人发现，好像几日不见他了，他总是想跟他联络但都不见人，那就去他屋企看看，那就结果发现他已经是过了身几日了。 某个漫画家我唔记得咗边个啦，以前都讲过嘅就系、是如果我两日冇玩 Pokemon Go 嘅话咧，你即刻嚟搵我报名。 我有人巡头，我都唔记得咗系边个。 有我唔记得边个漫画家，佢话如果佢就系嗰次我又系讲开由孤独死嘅题材嘅，咁个漫画家就喺 Twitter 话，如果我两日都冇你见我 Pokemon Go 都冇出现嘅话，你即刻破门救我啦。就咁样啫嘛，即系呢啲因为入好多人系即系单身出嚟东京做嘢，咁你屋企如果出咗咩事，真系冇人知道。所以点解Apple Watch 嗰球嘅功能咁重要，就系、是、你喺屋企里面戴住表，突然间跌咗落地下度，咁、那个冲击啫。Apple Watch 就真系戴嘅，可能就救翻噶啦。其实 咁佢就扎实啲嘅，即系因为佢当然啦，如果系戴住表啊，佢应该即刻会知道你心脏出咗事嘅。但系救唔救得切咧，真系睇运嘅啫。 但点都好过喺屋企丢喺几日咁惨啊嘛。有阵时真系救翻，可能因为有阵时心脏病未必真系即刻走嗰阵时，可能会痛苦一段时间。即系有时可能差可能我一个半个钟或一个钟之间咧，可能救翻嘅。不过呢个就系唔系我哋嘅讨论范围啦，我哋都唔识呢啲咁嘅医学嘢啦。 啊！呢、這个其实推销完咧，煲咗出嚟，我哋 唔系真嘅，呢样系真嘅，因为事实上呢样嘢诶，真系诶，真系有啲咁嘅事例啊嘛。 啊，咁啊，我哋再下一位，其实我哋煲过佢嘅腹部噶啦，但系嗰阵时就因为冇咁冇足够资讯，咁依次就诶、 美国海军爆出嚟嘅， 系首先系美国海军爆出嚟嘅，咁然后官方我证实咗，咁啊诶，首先诶、就主角就系阿高桥和希，即系游戏王嘅作者啦吓，咁之前我哋报过啦，佢系潜水途中死噶嘛，然后诶、冲绳海军嗰边就喺佢自己军方嘅报纸入边有提到，咁啊系佢系为咗帮三个喺个潜水艇入边受困嘅人，所以先牺牲嘅。咁一开始就海自啊，定系海上防卫队，定是打身份拉低啦，就拒绝证实嘅。咁系后尾最终都系讲咗系证实咗系因为救人而死嘅。咁估计原因就系因为日本系有呢个传统嘅，两种人咧生还咗都会受责嘅。一种咧就系陷船啊、陷机啊、陷车散啊，但系你一个人死留喺度。 一种就是救人啦， 另一种咧就是俾人救，但是救人嗰个死咗，两种咧都会受到社会责难嘅。一普遍认为就是你自己受你自己受难就你自己嘅事，如果你咁样累到人哋嘅话咧，就调翻转就是你自己自唔自责，佢就唔理，已经唔管噶啦，就已经系讲紧日本社会系会对佢有啲言语啦吓，咁啊。相信日本海事嗰啲一开始唔想认嘅原因就系避免出现咁嘅状况，就系、是、因为俾人救嗰个咧，一定出报，一定报到报纸出嚟噶嘛。 嗯， 即系佢嘅身份啊，而且就算如果就算唔好话全报纸唔报啦，你身边人都会知噶嘛。咁所以为咗保护当事人，就唔报呢样嘢，即系就唔提阿高桥和希系为咗救人而牺牲嘅。 嗯， 咁啊，就系调翻转就系咧，毕竟佢都系名人啦。咁而且佢嘅死亡系好突然噶嘛，然后仲要系如果系因为救嘅人而死，同游游啊，所以自己嘅兴趣而死系两回事嚟噶嘛。所以全世界应该全日本啦，都好想知道到底系咪事实。咁啊，最终迫于压力，佢边系间接证实咗噶啦，咁样。即系只能讲最后一个救咗三个算唔算值返啦，即系睇你点睇啦。 又唔好咁讲嘅呢样嘢，又好难讲呢样，又真系。 最少好过真系意外身亡囉，即系叫做有少少救赎嘅感觉囉，即系。 起码呢就系佢真系帮咗人啦。 啊，即系大家都话啲都叫高桥老师系真系英雄嚟呀咁样。 好啦，咁跟住呢就单业界有两啲小业界新闻，首先就系高桥未来美。咁就因为喉咙有事，咁咧就暂停工作。咁佢嘅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高桥未，因为高桥未 Minami 咧个名咯。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吓，系咪边个偶女团嘅女团成员啊？因为高桥男后屘就系唔系嗰个， 唔系 咁就佢最比较多人正式就系配食激里面嘅前所谓啦。 即系比较一位比较难听讲就系半红不黑嘅人啦。 系啦，跟住就系 L 漫画老师嘅山田 Elf。 即系都叫做做过主角嘅 红起嚟咯，但系佢入面佢系好尴尬啫， 唔算好红， 唔好红，但系都唔做冇人识嗰种 啊 嘅二线组咯，二线头一线尾啦。 吓咁佢就 起码公开啦，佢 keep 住基本上 keep 住，其实佢喺呢个咁竞争咁激烈嘅业界嚟讲，佢 keep 住有公开，其实就已经算好叻噶啦， 已经赢咗99% 嘅人。 咁啊，好多声优系冇公开嘅。 啊，咁啊，唔紧要啦吓，咁佢就话原本咧就以为医院就可以继续嘅，但系比想象中严重，咁要啲时间先可以回复到，所以就暂时休息啦。啊， 咁就系一失下单就系、是、啊，都几耐噶啦，其实阿苍井长太咁就离开佢现在事务所。咁我比较意外就系原来佢都已经35岁，我因为佢个月我印象中佢其实 keep 住系28、29岁嘅，我以为佢系原来佢都唔后生， 因为佢出道嗰时好后生啊嘛， 唔系佢出道其实算好早嘅，同埋佢个样佢 样后生啦。 佢个样比其他男性又更加后生，把声又佢系嗰啲就 声就大家明啦。 佢把声系可以，佢可以配女声嘅。佢想佢好超高音，例如山下大辉嗰类咧，超高音嗰种可以配女声嘅声音。所以佢俾我一直印象中佢顶多系28、7、8岁。我估吓你35噶啦。顺打提啦。佢今喺 Bottom Project Epic 嗰、那个第二期 opening 相当电波第一集嗰、那个，我除咗名抄无面超人嘅， 咁成套嘢都系咁样啊？ 系唔系好正常运作咯？ 咁另一套话题新作啦，咁我哋都提过几次噶啦，《水星魔女》，因为佢套嘢超出大家预期咁红。我觉得真系只能咁样讲嘅啫，因为原本大家唔算特别企口啊，除咗话啊，终于有第一次有女性做主角之外，其实事前嗰个反应系几大落差啊嘛。 但出嚟第头嗰 系一话就已经红，就已经似咗紧啦。 应该讲咧就系佢完全符合我嘅讲法，就系佢完全符合咗大河来一流嗰 style 咯。每集必有爆点，必有话题性，总之就系你播不论好同唔好，都喺网络度炒到好劲。但河内一流的绝的看家本领来的嘛，你不要理我写小几湿鸠，总之就是有话题性，总之就是在网络上面呢个起响讨论。 不紧要啦，总之就是他现在出了三话啦，咁他红人到黐筋啦，咁但是没有预期的嘛，即是没有预期红到这样的地步的嘛，咁结果呢就是他部其实都不算特别好睇的主角几好认真的，老老实实。 风铃就 OK 啦，我觉得还好的，风铃是他有人话他似女似女人，但 似女仔。唔系，应该系特登嘅，就系特登做到成样。 唔系啊，我觉得预期即系我另一个睇法就系好入幕我都话，预期话似女人，不如话似咩咧？魔界村里面格实，即系个盔甲咧，中一突起咗，佢身又好瘦削嗰种啊，即系似一个中世纪装甲骑士啊。我最中意，我最好形容就系咩咧？有睇魔，你玩魔界村啊嘛？魔界村格实咪咁样咯，你着咗一头大嚿胸嘅突起咗，一除咗就瘦削削嗰种。佢俾我感觉就系嗰种啦。 我觉得简单，我觉得比较简单啲就系似女人，因为女性做主角啊嘛。咁部机似女人，所以一开始咧对机体嘅销售数，大家系唔话大家最少 Bandai 系唔系好乐观嘅，谂住都系出住先嘅啫。点知突然间咁红啊嘛，咁啊抢市面抢架空，而最捻尴尬咧就系咧。后来一开始咧都系开住个水星魔女嘅专柜嘅，咁我正常啫。就算冇佢如何那样都好，佢毕竟系剩翻嘅跟凳，咁你买模型嘅实系留翻个柜俾佢啊嘛。但系上架空之后冇嘢卖，点算咧？佢又冇几多部机啊嘛，佢变成就系冇得卖。咁啊啲人咧就开始乱咁塞嘢落啲专柜上面啦，即系嗰啲咩番茄模型啊，即系同名嘅零食啊，即系都怼晒落去。然后最可爱就系、是。我唔知系因为咁样啊，定系佢原本就已经系预计咗噶啦。佢部机同名嗰只零食，佢同佢讲，我先知道正式佢哋会搞合作啦。即系咁，我唔知系咪特登噶啦吓，因为个名系你改嘅，咁样即系几有趣嘅一件事啦。即系因为喺呢个礼拜之内嘅咋，啱啱先讲紧，哇！屌阿星，你卖机卖到唔系？即系模型铺入边变咗零食铺咁滞，即系成满架都系佢啲零食，但系冇机啊！喺一个礼拜内啊，跟住后同一个礼拜内，跟住就话佢咧，我哋搞合作了，系嘛？ 几好，咪咁呢样潮兴啊嘛！好啦，跟住又话啲新作速报啦，《水岛佬》嘅新作《终末火车》。 虽然呢个终末可以有好多意思啦，即系我之前我哋讲新番嗰阵时提过好多次噶啦，终末可以解结尾、结果、最后。或者是世界末日，咁但系佢 睇嗰张视觉图就似世界末日嗰只多啲啦。 睇 K V 数咧就应该系世界末日噶啦，因为有啲远处有啲咩啲烂咗嘅塔啊，上边有嚿都唔知系啲魔女之夜嘅啫，啲 friend 嚟嘅。咁啊，佢会做成点咧？唔知道，因为除咗水岛佬做导演之外，而家一切都未讲，净系 同埋水岛佬啲嘢吓。等佢度好个古仔先讲啦。 唔系应该度咗嘅， 唔系佢有讲佢而家死掂少女战车嗰、那个完结篇先啦。 佢拖嘅应该系分镜稿咯。 啊，佢啲嘢佢最麻烦就分镜稿拖啫嘛，衰公。 吓、啊，另一样知道嘅就系同铁路有关咯。一嚟就系个嘢系铁道开业150周年啊嘛，今年系。咁、然后喺呢个公布日期就系铁道之日嗰日。咁啊，应该都应该系相关噶啦，而且个主题都冇讲到咧，火车啊嘛。咁、但系系点样啊？个故事咧，完全冇人知道，咁慢慢睇下啦。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一单，我怀应该就不了了之咗噶啦，8万5咗噶啦，就系、是、Uli on Ice 就劇場版本由最初由2018年公布咗之後，2017年啊，原來唔係2018年公布之後就一直冇消息。咁而家連官網都取消埋咗宣傳圖啦。睇個樣就 因為Mappa嘅話咧，佢喺佢個官網入邊咧有個 coming soon 嘅嗰一頁嘅，即係話咧我哋即將會出啲乜嘢嘅。咁然後喺最近咧就將喺嗰啲頁入邊咧係唔見咗Ulia on Ice 嘅。我覺得應該好合理嘅，因為純粹個人理解啊。女性向 fans 隔咗五年咧，一旦过咗热情咧，会唔会再 buy 咧，系好有怀疑嘅。佢哋系嗰啲一过咗热情就绝对唔会回头嗰类型。唔似如果你话其他作品，是啲男性向或者系嗰啲一经典向嗰啲，摆十年甚至二十年，佢一样照跟只 slam dunk 咁样摆咁耐，咪一样照敲碗。但系你当时就突然间爆红嘅，而家如果你过咗五年，你仲系拍唔到嘅话，你再拍，你有冇嗰个效果其实系疑问。 虽然我都觉得应该系会85,000咗，但我睇法唔一样。呢、这个主持人发言不代表主持人立场啦吓。咁啊，应该系因为佢中间啲授权倾唔埋啦， 都唔出奇。 因为佢入边系入边系有好多系实名出现噶嘛。就算唔系实名，其实你咁嘅型号又影射咧，你唔同人争点数咧，都净等俾人告嘅啫。喺咁嘅情况之下，咁可能一啲好关键攞唔走嘅角色，要同佢攞授权，但系攞唔到。即系咁，佢记住咗个变成就系、是尤其是嗱呢、这个我勾估嘅咋，我记得冰滑系有俄罗斯选手嘅， 咁就依、这个就唔知啦，依、这个就纯粹勾估啦。 吓、啊，即系勾估嘅咋，但系总之就系佢系拖咁耐系冇其他可能性嘅原因嘅，即系钱又咩怕未算冇钱呀，制作系冇错，佢近期系咪应该一路都好忙嘅，即系自从 Uli Online 打后佢都冇得闲过嘅。咁但系系咪真系忙到完全出套剧场把握唔到啦？咁啊未必嘅。咁所以我真系唯一谂到嘅就系授权，因为呢个系授权系死问题嚟噶嘛，唔得就唔得噶嘛。即系你话你冇空档，呢啲空档同预卡一样制出嚟嘅嘛，可以。即系你话冇钱，咁啊以咩怕明星咧？即系钱同预卡一样，都系制得出嚟嘅。即系而且佢冇钱有冇钱嘅玩法噶嘛。咁所以我唯一个谂到嘅就是真系授权问题嘅啫。咁。冇得估，因为官方系冇任何声明，冇任何嘢啩啦，只系静静鸡咁拎走咗嘅啫，咁样咯。 咁就冇嘢讲噶啦，呢啲就 即系咁嘅，所以真系比较大可能搵俾俄罗斯相关嘅或上级嘅授权问题咯。好啦，咁啊，好啦，另一套完啦，呢个续作啦嘛，咁啊，另一个续作嘅完结，加加特实姑啦。 CCS 啊，大家唔记得咗啦。 个透明卡片就终于完咗啦，因为佢呢个系初中篇啊嘛，即系佢角色系初中啦吓，咁唔知道会唔会就系、是、咁样咁啊，读佢初中毕业咁啊上高中，虽然啦都系嗰句当年嘅萝莉，而家睇住佢入高中咧都几百咁交集嘅，如果真系咁搞嘅话，咁啊而且调翻转啱啱讲紧动画，而家都系有啱啱个咩牌，而家个咩 house 啊，你个续作你个二期透明卡片去咗边？都好耐咯，大佬。 又80,000，就系85,000咗嘅， 应该就唔会85,000嘅啦。今次就应该即系睇佢哋啲阿大班们，佢哋几时得闲啦。好啦，咁啊，跟住另一个就其实大家知道好耐噶啦，不过而家有个确实嘅日期。咁啊，呢个 Hunter 嘅连载终于系确定咗喺10月24日。 连载，总之系连载，唉，要确定下嘅。 10月24日终于开连载啦。大家第一样又记翻呢个政权哥啦，我唔记得佢叫咩名啦，总之佢就系每日就之前就系模仿入边系一万个满环咁嘅政权嘅，但系一万拳你谂都谂到几咁黐筋啦，咁佢改翻个每日1,000拳，咁然后啱啱好喺佢打第1,000日嗰阵时候就宣布连载再开，咁啊，我哋终于可以见到呢个猎人嘅新连载啦，咁啊， 但系使唔使烧俾屋企烧俾小子孙烧俾你咧，就系未知嘅。因为我对富坚老师嘅大家明啦，佢随时画佢画，分钟佢十期，分钟佢画十期之后，佢又画唔画嘅话，系唔出奇嘅，绝对 呢、这个你就暂时唔需要担心，因为根据佢已经画咗嘅进度嚟讲咧，佢系冇打算十画就停到， 再等两本， 坐底都有两本嘅，咁啊，依家阿古纳比加应该落到船啦，如果两本嘅话就即系睇要订电话啦吓，当然啊，咁啊，期待10月24日啦吓。仲有两个礼拜， 系啦，跟住好啦，我讲下旅游相关，旅游相关嘅。咁咧，上个礼拜系咪礼拜三、礼拜四？总之就系、是、突然间咧就Twitter 震动，咁我睇见就系514下市1480，哇，唔乸系啊嘛？跟住咧 系1,500先停，大家放心。 系啦， 咁咧就发又回应反弹，咁咧系因为又廿几年嚟最低嘅位啦，佢就5.125噶啦，差唔多系五。而家咧嗱，因为琴日我就换咗20万日元，咁就系11,000，即系大约5.35。呢个银行户价比较相对比较高嘅，咁呢个唔重要啦。咁大致上而家系 keep 住5.25至5.35之间，而对港纸，咁咧日4.8至1.46之间浮动嘅，低到一个叫做颇为夸张嘅地步。即系所以好多人而家喺日本扫货咧，系扫黐咗线嘅，但系几廿万台，因为但系几廿万其实都好少嚟。 唔系，其实咧就亦都系因为我哋上个我哋之前睇啦，我哋唔系上个礼拜之前睇嗰阵时候，就佢啱啱系跌到落145啊嘛，跌穿145，应该见到145.9咁样啊嘛。咁而家今次咧就再跌过， 咁下次到几多咧？佢 咁啊跌穿再次唔知道，但系佢亦都见到好明显啊，150之前有阻力嘅，咁啊同之前我哋讲嘅一样啦。其实佢应该系喺145-146呢个位附近去徘徊一段时间嘅，因为今次系上一次点解会止跌，系因为日人干预啊嘛，但系今次系冇出手噶，但系市场都觉得系差唔多系呢个数噶啦。咁但系会唔会145-146再跌多几 yen 变成150，咁又唔系真系好出奇嘅。调翻转讲就系、是、啊，咁啊只能讲大家睇住啦吓，有啲神早嗰啲140左右就已经换咗嗰啲，而家买下个新品咯。我谂紧，屌撑佢一成都唔到，冇咁啦。你嘅 我话嗰阵我嗱，我而家咁样，我十二月先去日本，我而家换咗，我知道我分咗可能只150啦。屌，嗰100几十嗰16嗰只几嚿水算计数啦。 你又唔系换100几200万港币？你换百几，你最多换100几万 yen 咋嘛？ 换尽好简单，我换尽，我而家咁样，我换尽都系换尽都系100万 yen 啫嘛，最尽啦，同埋你使边度有咁多？ 你跟手都系攞嚟用噶啦，我谂大部分买 yen 嘅都系为咗攞嚟用噶啦。 唔通你投资咩？时候 你问下 Gloomy 咯。 总之系而家就嗱，咁依入去日本嗱，首先日本就系10月11日终于开日本开关啦，咁就未日本就颇为唔系都相当混乱嘅，因为成两年冇开过关， 隔咗三年啦，两年几啦，就嚟三年啦。 旅游业嗰啲铺头啊，执笠嘅执笠，转行嘅转行，咁咧就几混乱嘅，即系送运行李啊，嗰啲 K 卡嘢未开翻嘅，好多铺头都未开翻嘅，好多人就已经吟吟，即系头都痛埋啦，但系预咗噶啦。 呢个阵痛期一定有噶，不过就系讲紧日本政府最大镬就系佢预告得太迟咯。即系你谂住十月开，有神早讲咗啦。其实，但系你预告完之后，大家食个业狗好似冇唔打算做嘢咁喎。即系据说已经去咗个人讲，就系话啲识英文啊，甚至识中文嘅人唔肯见晒啦，已经 系啦。一系翻咗国，一系转咗行。 中文尤其是啦，好多都系在日嘅中国人嚟噶嘛，但系佢而家都唔少翻咗去就翻唔到嚟。即系先讲啦，唔系冇大家想象中咁难翻嚟嘅，但系好多就系翻咗嚟就宁愿就算数啦。即系因为佢翻中国系指紧嘅原因，好有可能其实系因为觉得日本捞唔掂。呢两年日本嘅经济其实好卵大镬噶嘛，大家知噶啦。 全世界都咁大镬。 系啊，捞唔掂啊，翻中国算啦。又或者系觉得日本疫情好严重，唔好讲笑，好卵多中国人系咁样谂噶。 系啊， 即系 尤其是中国人。 即系咁啊，唔紧要啦。总之佢而家就应该要啲时间去适应嘅，而且就佢短时间系请唔翻晒啲人。香港啊，都讲紧有啲酒店业嗰啲唔见咗啦。而家日本嘅情况一定严重过香港10倍。 香港仲唔系？香港系未开翻，香港其实严格嚟讲系未开关嘅，佢仲有0+3嘅。即系话就算未，而但系咧，据我听到啊，纯粹听翻嚟就系、是，其实香港系多咗人翻香港嘅，就似啲咧喺外国住咗3年嗰啲人咧，你香港本身嚟亲戚屋企啊，大陆即系翻香港探亲啊，咁样咧都其实多咗唔少。 主要系在外嘅香港人 翻香港探亲， 就系、 是。尤其是因为其实我每其实咧每以前咧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做咗我嗰行咧，每年一到啲旅游旺季咧，就好多外国喺早10几20年前移民咗外国美国啊加拿大人咧就翻香港探亲啊买嘢咁样嘅，咁就呢段时间咧其实开始有人翻嚟噶，但系咧机位未配合到，因为其实而家咧就之前都讲过啦 ，Hong Kong Express 取消咗明年1月15日一月中之后嘅航班唔少，就重新编更，咁就搞到跟住咧就依个礼拜咧就各大航空公司就谂尽办法拗啲航班出嚟去应付依个旺季，咁就而家就立不乱嘅喺度个航班依位度，我建议啊， 其实不过如果要录音出街，应该都大应该差唔多嘅，就系、是、少睇啲航班唔好订咁远，即系航班远嘅，我随时去乱会随时会重新编过嘅，起码维持到咁呢种混乱情况，起码维持到明年嘅三月之后。 有啲系订到机票都好，都冇用，佢同你取消，佢取消完之后话冇啊，我咪赔翻钱俾你咯， 咁你屙好啦， 系啊，咁你呕血啦，你唔知你即系 plan 好晒啲嘢之后，突然间去唔到。即系你不如老婆搣捻死你块面啊！ 因为其实好麻烦，就系、是、有啲绝大部分航班航机咧系拍咗唔知咩 沙漠上面啦、 沙漠上面，咁你揸佢翻嚟就时间，甚至就系你请翻批人系时间嘅。尤其是你呢两年啦，啲有经验，唔单止空服啊，即系唔系就空姐啊、空少咁样啦， 所有相关人员啦、 啊，所有嘅相关人员请佢翻嚟时间，训练佢又要时间，因为。 你都要佢执翻起佢， 执因为有啲新人训时间老手嘅转咗航机唔翻嚟啦，大佬。 唔止啊，你就算召到佢翻嚟都好啦。咁佢三年冇做过嘢，你系咪要重新 train 佢先啊？即 系啊，咁你就搞乱集流嘅，所以其实呢个混乱情况咁维持到明年三月嘅啦，系。我觉得最快都要。 我印象中恩航就召咗七成嘅机翻嚟噶啦，已经。咁啊！ 但请唔到人咧、啊，真行据我听到估嘅 就九千蚊啊！屌嗱声，我谂紧哇！ 呢样嘢咧，我系话有啲人话有，即系我喺 Facebook 见到有人话唔系厨房个人工仲高过恩航。 啊，厨房本身都有人工高过 嘅。而我讲法就系、是、厨房嘅时薪就即系厨房嘅工作痛苦度嘅指数，时薪越高越痛苦。点解你恩航？我讲就系。你做空少做空姐，你喺空中食辐射，又工作又辛苦，时间又长大。我写巴加切乜捻都，我绝对唔辛苦呢个厨房。做厨房，仲要厨房系做到要癫嘅，黐乸线。你攞啲人攞个厨，你话厨房，啲人话我哇，堂记包点80蚊一个钟咁高啊！话你试下，你喺黄金时间，你企喺堂记门口睇下睇个钟啦。睇完之后，你觉得急80蚊好平噶啦。黐捻线嘅做捻到做到喊啊！ 咁啊唔止啊，仲有啊，你话英航仲未仲，好似年底先舍得开翻飞机过嚟啊嘛，即系仲有啲系直情唔捻开啦嘛，即系 咁啊做空姐身咪做有嗰个做空姐你可以咪去，你就单系你可以喺人哋放工翻屋企瞓觉。你放工去东京 shopping， 净系呢样嘢都好啦，已经值回票价啦，冇玩啦。 香港飞日本嘅话，应该系。除咗达美之外，而家系咪仲系叫达美啊？即系以前西北啦， 西北啦，鬼记得啦。 除咗达美之外，应该全部开翻噶啦。不过系即系未开晒啫。即系佢哋各个公司都开咗噶啦。系，所以相对比较小事，非英国、非美国嗰啲先大镬。不过就呢个唔关日本事啦。 未开翻嘅，我所知道未开为真嘅就已经取消咗班。我觉得美国有班取消咗，但我所谓取消应该系重新叫，应该系叫做咩？重新编个间庙，应该会开翻嘅。佢而家系只不过未调翻呢间啫。 英国咧就好捻多，其实就一路 keep 住有飞机飞嘅，因为有咁嘅需要，大家明啦。咁问题就系、是、咧，就系、是、希斯路机场其实忙捻到黐筋嘅。最近先解除翻个限客令，之前系限紧咧，每日只能接待10万个客，即系唔系你飞机嘅问题，系个地勤接，系地勤接唔切啦， 顶唔顺啊， 系啊， 顶 系个佢个规模又扩大唔到噶啦嘛，所以系佢而家咪所以咪话你香港开关啦，得闲无事兼记得先咧飞过嚟咯，而家完全系咁样， 我哋唔系即系直讲啦，就系、是。是做我而家眼前啲客都做唔切 啊， 唔好玩啦我啦，保你大啦。 啊，但系日本咧就唔系啦，日本就真系全世界都急住怼啲飞机过去。 日本而家水深火热啦，大佬。 唔止啊，佢其他地方都上去，你估净系香港人当佢乡下嘅咩？ 就咯，美国又系啊，台湾又系咁样。个个争住去日本，同埋日本而家大佬话日元又得咁低，我梗系将劣势变优势噶啦。 咁啊，仲有唔止啊，咁啊，随住正式开关啦，咁即系啲乱仲又翻翻嚟啦。虽然我估应该就系嗰扎人系原本就已经响树噶，咁啊两单嘢啦，一单就北池袋嗰边，北池袋全部行，都唔嗰、那个真系算小事啊。本来都觉得有啲夸张噶，但系 唔系呢单嘢其实我几好笑嘅，因为我琴日我 先讲北池袋嗰单先啦，就订碗喺食店入边喺度成班喺度打起嚟。又订碗啊，成啊嗰间嘢，根据间店面嘅装潢咧，应该就系中国人开嘅铺头，通常系中国人去嘅，即系北池袋其实好多中国人，大家知噶啦。咁啊，就冇乜嘢噶，其实即系喺中国都经常发生嘅，其实只不过喺日本好少见啫，即系尤其是近呢两年啦吓。 即系然后今次仲大镬，即系仲有单都系迟到，即系 仲不但系唔系不迟嘅，又系新 size 六十，即系嗰座即系好乸高，即系地楼下 QQ hand 嗰栋嘢， 即系西迟到 系啦。咁咧就喺六十楼嘅五十八楼嘅餐厅里面，一百个人全打大交，据说就所谓准部嘅团啊，准部即系所谓准部嘅团就咩啊？佢唔系正式嘅入咗黑社会，即系冇饮过交杯酒嗰啲，但系咧系佢其实小组织，即系例如嗰啲咩暴走族啊、流民嗰类， 吓啲街边小混混啦， 系啦，就喺度打上嚟，就一班全冇人都几夸张嘅。 我觉得最夸张嘅地方唔系呢样，而系佢哋喺五廿八楼嗰间嘢度。我问，喂，嗰间嘢我印象中好卵贵噶， 系啊，平均嘅消费系7000 yen至20000 yen之间。 我屌下先，当年我食唔起。当年我自身晒都食唔起啊，大佬！ 食唔系咁啊，直线我而家我觉得唔系食得起，我唔会咁食咯，攞两皮嘢食可以食一餐。嗯、但系喺嗰度地方，所以大家睇一反应就系、是，哇！人中之龙世界啊，一人中之龙就会喺啲好高级嘅酒店啊、餐厅打饼林噶嘛。人中之龙世界，即系好多人吐槽啦，哇！人中之龙世界啊，即系喂咁不过我冇一次日少人，香港治安都好咁差。 即系你讲开，我先讲。喂，大佬，我哋嗰边系啲香港国际都会、哦，国际大都会、哦， 啱咯、啊，人中之龙咯、啊。古惑仔世，我回复翻古惑仔世界啦。 有冇见过张大都会地图啊？即系黐捻筋嘅，真系。你讲开，我顺便讲句啊。 就怕人执我哋把口。唉，好啦， 都系讲一啲唔算同 AEC 好大相关，但系我哋开咗个专题噶啦。相信根据顺序嘅话，应该系你先系睇咗个专题先嘅。咁因为系今日我哋录音的时候出街嘅，咁啊呢个AI 乱象啦吓，即系咁啊，唔止入边提咗少少嘅，咁啊然后呢个礼拜亦都发生咗两单都几花生或者系夸张，睇你点睇啦吓。咁啊其实唔止一单，唔止两单嘅，咁啊首先一单咧就系、是、有啲画师咧为咗有人监督下佢工作啊。咁就会开直播去一来冇咁闷啦，一日同人倾下，一路倾下偈，一路画，然后亦都系就系有个觉得有人睇住自己咧，你知画家呢回事咧就系、是、有时好犯贱噶嘛，即系我咁样，虽然我咁样讲佢，有啲贬低佢哋，但佢哋自己都咁讲噶，就系冇人睇，冇人督鸠住自己咧，就唔画画噶啦嘛，就偷懒噶嘛。咁佢就做直播啦，好正常嘅。咁但系有人直播喺个直播到一半嗰阵时咧，有人 cap 咗嗰张图。然后将佢掟落 AI 运算，然后就宣称就自己系个作者，仲走去佢原作 Twitter 度走去串鸠人哋。咁啊，呢单咧我又觉得反串嘅可能性相当地高，即系佢唔系话我纯粹为咗要偷图，因为正常你偷图系唔会想人哋知噶嘛。但系佢特登走去被偷者本人上边 Twitter 去做佢，即系佢应该系要么就系极端嘅AI 至上主义。有咁嘅人嘅，要么就系调翻转，就系、是想踩够 AI 个绘图嘅人，就话呢啲人咧都系啲咁样嘅人咧，又系盗图，仲要好嚣串，两种可能性都有嘅，但系两种都应该系反串嚟噶啦，所以佢亦都引到好多其他问题啦吓，唔止嘅，咁啊仲有另一单，有啲 AI 警察，我哋之前都提过噶啦 ，AI 警察就系、是、真系睇人嗰啲话去分辨。因为之前咧又而家又啱啱最近有个啱啱我见我做咗个测验，就系咧掟四张图俾你分，到底呢张系咪边张系 AI 画嘅，四选一，然后我命中率得六成，即系我已经系玩紧噶啦，但系命中率都系得六成嘅啫，所以好多人都分唔到嘅。咁大家通常睇手指啦吓，咁啊一旦见到啲人个手指画得差少少嘅，就走去问，你系咪用 AI 画噶？咁啊，即系你啲手指画得好 Q 差、啊，但系其实我哋专题都提过噶啦。其实一人嘅手指咧，系就算俾人画咧，都系好难噶。即系 手指系最难画嘅手指。 系啊， 先头我提，所以专题我提过，我提过啦。 啊，咁啊，所以咁啊，佢个结果个画师就因为咁啊，觉得冇你嗰个无人又好，悲伤又咩都好啦吓。总之咁啊，算啦，我都系休息一轮先啦。跟住其实几搞笑嘅，因为咧，如果你系 AI 警察，一般嚟讲理解嚟讲啊 ，AI 警察咧就系唔中意 AI 人嚟。即系同其他警察有少少唔同嘅，即系咩公道警察啊、东方警察啊嗰啲咧，系中意嗰样嘢嘅，即系佢中意公道，所以先真系督人嘅检人哋嗰啲到底啲公道嗰啲姿势啱唔啱嘅，又或者东方警察就真系督人会唔会真系原画紧东方走去画其他嘢？不过呢个比较似职业警察，就系佢讨厌嗰样嘢，然后就四围猎毛啦，直情猎毛级咁样去，咁啊结果就系撞到一个就纯粹就系因为 手指滑得唔好，咁啊俾人咁样咁样伤人，咁啊大家都有睇到痛感就系、是，喂，无赖大佬，即系手指本来就滑得烂滑嘅，调翻转讲啊，而家你走去滑都好啦，即系一个普通人滑你都好啦，你其他嘢你都仲可能滑到，叫做刺痒嘅，淋毛啊讲紧，手指咧俾你淋毛你都好难搞嘅，即系而且。即系通，如果你真系要认为一个人系画手指，系去判断佢系咪 AI 嘅话咧，你最睇下人哋都要画六只手指你先，你先有可能。即系虽然动画组入边经常出现啦，六指头哥呢啲嘢， 咁 好正常。即系因为你要好短时间画啊嘛，咁咪十个出吉出现咯。不过如果你原画嘅话咧，就应该睇对咁耐，应该比较难会见到六只手指咧，或者啲手指好啦扭曲，即系嗰啲超过咗数目啊嗰啲嘢。呢啲嘢先比较有可能有把握嘅，即系唔该，真系好认真嘅。如果就算你唔中意 AI 都好啦，冇揾啲咁嘅嚟搞，即系好捻戇鳩嘅。你最终都系伤害咗你。即系如果你系 anti AI 嘅，咁你应该系铺人工画、人手画嘅画师啦。咁你就系走去 hurt 佢哋做乜嘢？做乜鸠啫？即系不过就呢啲乱象应该会继续有噶啦。 嗱，即系咁讲啦，又好似唔知有冇再讲过有个画师讲法话啊嘛，你读嘅 AI 就等于咩？你讲日清合味部杯面会取代咗拉面铺一样。 啊，系专题都有提 过。系咯，即系我重新讲一次就系、是，好多人就因为而家就系成为咗叫做咩？新嘅话题咯，好多三不时就攞嚟挑机啊，言讯就系、是、好简单啫嘛。你呢样嘢你冇得取代嘅，真人同埋画师同埋电脑画。 即系我嘅睇法就好简单嘅啫，你真系等于嗰啲咧走去打烂啲相机嘅人。在相机出现咗之后，系啊，有啲画真人像嘅，有啲像真画嗰啲画师系会失业噶，即系咁，你系咪打烂啲相机阻住世界进步？ 唔系啊，系啊，如果你话画得靓就画得靓就得嘅话，我觉得有个人你好难取代佢咯，就叫傅士英咯。 嗯， 你点样？我好难想象到有会 AI 会画出傅士英嗰啲咁嘅嘢出嚟，因为弯就系 AI 就等于就咩啊？傅士英话佢讲话就系、是、我叫啲助手画嘅话，一定系姿势正确，手指正确 ，K.I. 都正确，但系一个好漫画家画佢嘢系一定有一定扭曲嘅。佢讲法啊， 佢讲嘅系有灵魂嘅作画系应该系扭曲嘅， 系啦， 原句应该系咁样嘅。 因为有时你中间就即系当年 C.G. 出嚟嘅时候啊，点解外国 C.G. 假就系、是、C.G. 做出嚟话佢有啲角度啊嘅特殊放大做唔到，但系动画可以嗰间就特专正几 pose 咯，个拔剪 pose 就完全唔知做唔到嘅，因为。把劫突然间好大好大，当你变咗 C G 嘅话，发现咗哇咩事啊？咁样啫嘛。 有关二次元同三次元啦，我觉得系呢个白箱第六话，冇记错系第六话。第六话入边都有提过噶，就系、是、呢个用 3D 绘画爆炸效果同手绘嘅效果。暂时嚟讲，应该系暂时嚟讲啊。3D 动画咧，暂时都只能做一个好根据物理性嘅嘢，即系好物理性嘅系，即系现实点样爆佢就点样爆。但系我哋睇惯嘅动画爆炸，其实唔系咁样噶，其实系手绘出嚟，系种夸张好多嘅，有啲系唔符合物理现象嘅。但系大家会觉得呢个先系动画嘅爆炸，即系一样咁嘅情况嘅，即系亦都有譬如话你个下巴、你个口同下巴嗰啲嘢，呢啲嘢系惯咗啊嘛。虽然其实啲假以时日都可以学习到嘅，咁、嗯。唔紧要啦，咁啊，仲有一单就冇句，我唔记得佢边头入边边个啦。咁啊，有单，仲有一单乱撞就系有人画完画委托人画画，咁对方就系要求就话你俾咗线画我先，即系最少俾到线画我，即系先我要确认你系咪识画画之如此类咁嘅嘢，即系咁啊。但系佢攞咗线画之后咧就话啊，因为我攞咗你嘅线画可以攞去画 AI。攞去用 AI 嚟画完成咗我要嘅嘢啦，所以我就取消委托啦。当然系冇俾够钱啦。 哇，閪捻到爆炸！ 我只能讲，你就算呢件事你唔系用 AI 画，即系虽然佢好老实咁话你听佢系啦，就算唔系咁样嘅，喂，攞完草稿然后取消委托，做得少咩？尤其是嗰啲sell 桥为主嘅人，大家成日听噶啦， 系多得很啦、啊，偷咗你条桥。跟住ban 咗你条桥，跟住嗰个阿头将条桥当自己嘅， 咪系咯，即系咁呢啲嘢实有啊， 黑人实有啊， 咁呢啲嘢呢样嘢应该系唔肯关 AI 事，系个人黑啫，即系 咁就冇嘢讲噶啦，呢啲不过依家就唔讨论啦，依系属于业界乱象就， 咁啊翻去动画相关消息啦， 首先咧就系其实都传咗好耐噶啦， 就 Netflix 嘅广告 plan 就算就卒于又公布咗咧，就每月七美金，最高话7720p。啲广告嗱，暂时唔知道广告点样插啊，但系大致上我估到就同 YouTube 嗰啲广告差唔多啦，即系睇睇中途无啦十个广告俾你，而且插得就好閪嘅广告。 如果插到 YouTube 咁密嘅话，我真系屌佢老母啦！不过我估佢应该会模仿翻一正常电视30分钟插几分钟嘅， 唔知啦。但我就不抱期待咯，同埋就系最高画质 720p， 我心谂720算罢啦 ，720p。虽然我 720p 其实如果你喺电脑睇嘅话 OK 嘅，但系一系就冇睇，唔系你就真系即系乖乖地咁俾 standard plan 啦，起码个广告同埋 1080p。 我觉得你平得$3，即系我唔系话广告 plan 系冇存在价值，但你平得$3，真系缺乏咗少少吸引力咯。 咪咯，平咁少。 原本最平个 plan 系9.99啊嘛。 咪咯，只要 check 平嗰$2算罢啦，六师弟。 三蚊，9.99变6.99， 咪就平个$3。 即系如果你话4.99，即系$5对个半咧，咁啊可以积极考虑啊，因为你唔单止有广告，你仲要。降咗你个咩噶嘛？降咗你价值度噶嘛？ 直播句就系、是、一个月一个老麦餐，你唔好同我悭啦、啊，扑街！你悭埋啲咁嘅钱，不如唔好捻睇。屌 你，即系你后悭埋啲咁嘅钱。如果你要悭咁嘅钱，然后你又一定要睇，其实呢个世界又叫老番嘅， 咪就系咯。即系既然你系 即系，当然我唔系鼓，我哋唔系鼓励人用老番啦。但系你系咁高骨痕，你应该用老番咯。 但系我讲就系、是，当你咁捻缩骨，你就唔好同我讲，冇你就冇得睇，冇睇你冇得睇咁串流服务，直接搵斜道。依世界悭钱系要付出代价嘅。你讲讲真就系你悭，我谂你搵斜道可以效率分钟仲好过睇 Netflix 添。即系若俾得起钱，你就唔好争住至少 standard 啦。同埋真系唔系 standard 都系$15啫嘛。老实讲，好老实嘅。 最平嗰个9.99啫嘛。 咪就系咯。我而家咁样用嗱，香港就唔好讲香港，因为香港就算系最贵嗰个 plan 都系1嚿水啫，90几蚊。 嗯， 咁就唔奇 OK 嘅香港嘅消费指数嚟讲，同埋就系、是你又要懒，要一打部电视一揿就睇到，系俾钱嘅。 嗯， 即系边有咁贵嘅嘢啊？又唔想俾钱，又要高压质，又要懒，傻啊你！好啦，跟住讲下另一单 都系啲想俾钱高画质 FAANG 嘅嘢啦。咁啊，啱啱讲 on Netflix 啊嘛，咁啊 FAANG 另一套，而家佢唔系 F 啦，屌阿星，不过唔紧要啦，大家都睇啊 Meta。咁佢个 就 Meta Quest Pro， 咁就唔系进化嗱，唔系 Meta 唔系三啊， 唔系 Oculus 三啊，系 Meta Quest。系铺啊，即系一个叫所谓叫专业版，咁就画质其实就冇靓度嘅，但系咧就佢嘅设计，佢将个电池摆咗后面，咁戴上嚟就舒服好多。因为呢样嘢好重要嘅，因为咧我自己 Meta Pro 四咧，啲所有嘢摆喺前面咧，你戴住咧系个你戴住咧系会聚在前面，几唔舒服嘅其实系。咁而家分将个电摆喺后面嘅话咧，事后平均戴上嚟就会比较舒服好多。 啊，呢个只系设计改进啦，我估下一代都应该会有呢个改进嘅。但系佢铺咗喺边度咧？咁佢又 佢话就比 Meta Quest 高4倍解像度、哦。 这个理解范围内系佢最真系贵钱嘅，唔系呢嚿，系佢个感测器各有10个咁样呢，而且佢仲可以支援到你去 detect 你嘅表情嗰类嘢，去反映翻你嘅角色上边。因为呢嚿嘢其实系 for 商用同开发者用嘅，咁啊佢而家提前去，其实呢部咧你可以当系一部开发机嚟，大家知道开发机系特别贵嘅嘛，即系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吓，呢个 PS 嘅开发机系好卵贵，咁啊， 不过我佢都唔系唔会买嘅， 佢个定位就喺度啦，就系呢度啦， 唔系同埋因为讲真 ，Meta Quest 二点解咁受欢迎，即系就佢平啊嘛，三千有交易啊嘛， 喂，但系呢嚿嘢1500喎，大佬美金 啊，成皮嘢啊。成皮嘢买翻嚟，我用一个我成日讲嘅就系、是、挑成皮嘢点啫？睇咸片又会得咸咧？ 呢嚿嘢喺睇咸片方面应该系冇乜着数嘅。 冇错咯，我反而我真系睇 VRAP 啫嘛。我相信嗱，绝对将心比己啊！我相信好辣多人买呢嚿嘢都系为咗睇 VRAP。 就算本来唔系嘅，最后都系噶啦，大家明啦。 系啦，有几 game 打屌？好啦，咁就讲下啲啱啱其实都几新嘅消息。咁咧就系拖咗半年时间，咁咧就之前宣布过嘅 Love Live 会有 VTuber 计划，咁卒于喺琴10月16号嘅夜晚嘅生活 event 就宣布咗。咁咧就佢而家未嗱， 名未公布嘅，就而家公布咗就咩？莲之空女学院 School Idol 级啊，唔系部啊，系级啊 ，club 啊。咁咧就系一个系一个用手机 app 为主平台嘅活，我唔知点系一个组织上面组织定咩？总之系一个企划啦，以手机 app 做平台，有动画配信、杂志展开、乐曲 CD、Love Event 佢 cap 嘢一大堆，就 VTuber 性质嘅，但详细情形就未知。咁咧。公布了个设定背景，就是石川县金泽市的莲之空女学院，一个一笔有百年历史老牌学院，咁就搞嘅一个 School Idol Club。咁咧重点是手机 app 名是未定的，就而家就冇集中。咁就据我理解咧，就基本上是一个类似是佢系定位比较接近红少同埋音乐剧嗰种，是副线的，因为佢本身如果主线的话咧，通常佢直接是会Love Live 乜乜乜咁样一个叫主线，但如果佢呢个名嘅话咧，就咩乜乜莲中乐园 School Idol 级咧，应该就系属于副线，即系我又唔好话牺牲都唔系冇问题嗰种，就系佢唔系主打咯。 嗯，我觉得佢取名方法，我会比较觉得佢哋唔系自己做 idol， 而系睇人做 idol 咯。我估啊咋？ 系啦，嗱，总之佢而家官网全名就系Love Live 莲之空女学院 School Idol 级。依个系佢个官式 Twitter 嗰个全名，好有红少 feel。不过个就读翻个红到好似 Love Live 咁样，佢有条件去试呢啲咁嘅嘢咯。反正失败冇所谓，就算唔失败，我觉得佢都唔会失败，即系佢唔会话失败得好惨烈嘅。keep 住 Love Live 嗰个人气嘅话，维持住冇问题嘅。 嗯， 咁就详细情形就下年三月啦。因为而家应该声优都选晒噶啦，因为佢个 trailer 已经有人讲对白噶啦，咁应该选晒声优噶啦。 嗯， 同埋就系、是、我以前都讲过嘅。YouTuber 同声优偶像是两个概念嚟嘅，好 YouTuber 未必等于就好声优或者系好偶像，咁就睇下你点搞。好啦，咁就呢个就先讲完，好啦，跟住就系、 是、都系手游啊，系呢个系之前嗰个系手机 app， 唔肯定系咪手游嘅，呢、這个就系手游啦。咁我哋手游天尊 Square Enix 天尊， 手游天尊佢今次 FF 嘅手游接咗，又接咗。 又接啦，又接咗用。 今次挂住 FF 名都冇用，即系挂住 FF 七嘅名都冇用啦。虽然15好眼红啊，咁一只大屠杀式嘅手机咧，咁啊切大屠杀呢个玩法都已经 out 晒啦。咁啊玩咗一年左右啫，咁啊收皮啦。咁其实都以呢档嘢嚟讲，一年都唔算系短噶啦。即系之前成日讲啦，佢三个月都可以收，可以三个月货仔收皮噶嘛。即系唔系点机会系三十天尊啊？咁啊，就算整冇回事，我相信应该冇乜人玩嘅。即系佢就话，因为佢无法提供满足玩家嘅游戏内容。咁啊，实际咧应该要翻译成咧就系、是，因为玩家人数太少啦，我哋 match 我唔到合适嘅足够玩家数，你成交又要同 NPC 玩，所以佢要接埋。时间啦，咁就冇人玩咯，冇人玩，冇人货金，冇人货金，冇钱，冇钱就梗系接噶啦。呢间手游天尊嚟，大佬，即系咁啊，讲先啦。咁我哋讲任天堂咯。 咁任天堂咧，其实都准备咗好耐，都抱一段时间噶。就任天堂特直营精品店啦，咁就喺大阪梅田站开咗啦。咁亦唔系开咗，系10月10号开，因为不过今日杀应该出街时候应该开咗噶啦。咁就我只能够话咯，我去大阪又多地方去买嘢咯。 啊、嗯！即系佢主要系sell 佢自己啲自家啲精品，你知道。 其实几靓嘅，真嘅呢样嘢几靓，因为佢净系嗰件饮用大阪店嗰件 T 恤，我就会买件啦。 即系好简单啫，因为佢本身系唔系好倾向出啲精品噶嘛，佢自己唔出，人哋就好难出噶啦嘛。好，你谂下，除咗 Pokemon 之外，其实好少人哋即系合作唔计啊，系正计真真正正多正牌头去出噶嘛。咁而家一间铺头。之前都睇噶啦，其实我冇记错，唔系肯定啊。而家系延咗期噶啦嘛，已经系延咗期开噶嘛，即系啱啱好就系延到开完关之后先开，即系有任天堂真系冇死错人嘅。虽然我觉得好彩可能性比较大啊。即系好啦， 咁你讲下就跟进报道啦。AV Splatoon 事件 啊，咁啊好难得地，我哋其实以前都有提过噶。任天堂系好倾向对事个别事件唔作评论。嗱，佢唔系跳出嚟讲个别事件唔作评论啦，嗰啲咁柒嘅嘢咧，系某个政府好中意做嘅。咁啊，任天堂系真系唔评论，就真系唔评论，当佢唔存在咁样嘅。但系今次咧，AV Splatoon 嘅事咧，就间接地回应咗咯吓，佢都唔系直接点名嘅。 咁佢就话啊，你用我哋啲嘢，咁啊，要唔好违反善良风俗啊，嗰啲嘢。 啲乜乜乜讲你咁废话啦， 即系老生常谈嚟嘅，本来就系、是。但系呢个时候佢讲咧，就好明显系有针对性噶啦。咁佢就提过佢话，如果有必要嗰阵时咧，我哋会做嘢各种行动嘅，譬如包括呢、这个杀你片啦，甚至呢、这个采取法律行动。 咁咧，当事人咧亦都出到声明噶啦。因为无谓搞禁串啦，大佬。虽然话你系就啲叫做咩坚唔知边几多线嘅 YouTube VTuber， 但系搞禁串搞到任天堂出声炸人就难睇啦呢啲嘢。 先讲下佢哋系佢哋道歉先嘅，即系佢哋好快又道歉咗，因为你 唔系应该我觉得佢应该收到风任天堂，即系佢一定收到风嘅任天堂会出声。 佢言上之后佢就已经系道咗歉啦，好快跪噶啦。咁 无谓搞禁串啦。 但系如果道歉有用嘅呢、这个世界就唔需要法律同警察啦。 但问题就系、是、我觉得任天任嗱。其他公司如果唔知道，但以任天堂的作风，你只要道咗歉嘅话，基本上佢都唔会出声嘅。 小情大戒啦，毕竟唔系真系好大影响。虽然话好有话题性，咁但系佢唔系真系好好广传到。 唔系呢样嘢，唔系应该咁讲就系、是、任天堂嘅做法就系、是，除非你搞到好乸大镬，唔系佢系息事宁人嘅。我所理解任，我写咗两期任天堂发布部，即系除非你搞到好离谱，可以白猫咁样，即系叫做咩屌都唔捻听啦。唔系嘅话咧。老饮嘅做法就系、是、嗱，我就私底下讹咗你几句，即系无谓大家发公开白面啦。咁我佢出佢喺道歉之后，任天堂出咗一个声明，咁就 OK 啦。咁又叫做咩？任天堂表咗态，对方道歉，咁就大家不了了之。我都系咁样嘅。 因为调翻转讲，佢对个人使用者，嗱先话公司就另计啊，即系公司要告起嚟咧，就可以几用力嘅，包括啲卖老翻嘅嘢，你卖得老翻，你就唔可以话你系个人使用者啦。咁嗰啲佢哋就会好狠嘅，但系对玩家咧，其实就相对真系好少会出到法律手段嘅，即系出警告啊嗰类嘢啫。 唔系好简单啫嘛，任天堂啊，你成日啲人成日话任天堂角色同人照俾人告晒，其实系好多噶，只即系你要喺 commit 揾到系唔少嘅，话任天堂角色做同人系唔少嘅，只不过叫做唔系受欢迎，大家唔系好留意啫嘛。 其实都几多人睇啊！重点就系、是、佢其实佢退咗一步嘅，所以佢规则上就系唔俾你话十八咁多人知嘅，但系佢实质上实务执行咧，其实系 唔执行 纯粹十八禁，佢就唔会喐你嘅。但系有几样嘢，第一纯儿童向作品 ，Pokemon 唔计啊 ，Pokemon 都唔计啊，纯儿童向作品佢会比较揸得比较紧啲，都唔系完全唔俾嘅。如果系 Pokemon 嘅话，就系唔俾啲严重的色情。即系嗰啲受勾噶嗰啲啊，受奸嗰啲嘢咧啊， 即系太重口嗰啲啦。 系啊，佢嗰啲又或者系真系好影响个咩嗰啲先会有嘅。你嗰啲纯爱本啊、清水本，唔好话清水本，你就算纯爱本都好啦。甚至系轻微的，即系鬼畜向咧都冇问题嘅。即系你唔好太严重啦，其实佢都唔会理你嘅。即系佢知啊，其实佢知嘅。不过佢因为佢。你想平时一打你，总之一大惨，即系你睇你同样都系唔俾十八禁嘅马良，马良就真系管得好严啦。即系我哋之前提过啦，咁啊而家调翻转讲啦，就算佢真系出咗事，咁出佢警告，大家即刻缩噶啦。即系地上最强法冇暴力有得气咩？即系咁啊，唔紧要啦， 系啦，总之呢单嘢就叫做食成人算数啦，唔好再提啦，就。 好啦， 好啦，最后一单就系 咩？轮到 Microsoft 啦。之前提到啦，前情提要就系呢个 Microsoft 收购道致暴雪。咁因为佢几乎喺全球都有业务，所以佢哋嘅收购案要一一通过咗全地球嘅所有国家嘅嗰啲公平审委员会啊、something like that 反垄断啊、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嘅机构先得嘅。咁巴西嗰边出咗判决啦，就系、是。无条件批准，即系你唔使做任何其他额外行动去保证你唔会垄断，佢无条件批准。而佢入边个判决书入边咧，有几多嘢嘅嗱，因为原本咧 ，Sony 就走去做价量啊嘛，好正常啫。咁佢就话喂 ，COD 咁高人气，如果你俾 Xbox 独占咗，可能会令到佢嗰啲人会聚埋一边啊，会造成垄断啊，乜乜七七咁样。咁原本Microsoft就应该话，放心，我就算我收购完成咗，好短期内，佢用语系乜嘢？总之系几年内啊，短期内定乜嘢？总之就系暂时都唔会嘅，会将佢独占喺 Xbox 入边嘅。其实之前都讲过收购我嗰阵时，佢已经讲过呢样嘢噶啦。咁但系巴西嘅判决咧就再松倾向咗 Microsoft 嗰边，佢就直情话系啊，就算几高人气都好，咁但系冇人话我 COD 你卖唔到 game 噶、哦。跟住佢就扯到去话，你睇下任天堂 Switch 咪一样咁好玩，佢入边有冇 COD 啊？冇喎，咁啊， 哇，呢个例子好难讲噶，你话边台做例子？ 即系咁，因为佢话系保佢，我哋做监管系为咗保持市场竞争，唔系保护你自己嘅益噶嘛。因为 Sony 佢做抗辩性性，唔系为咗事情公平，而系为咗保护佢自己唔会俾人独占咗嘅呢件事嚟噶嘛，系保护佢自己公司利益噶啫嘛。佢话我唔系打算会保护你特定某嘅公司嘅利益，所以佢系照俾你佢，即系其实都简单啫嘛。你有。佢有佢独占，你有你独占啫嘛，有乜呢个世界游水打波好公平嘅啫，即系咁嘅大概咁嘅意思啦。咁对 Sony 嚟讲，唯一嘅少少因为咧，就系、是、因为巴西系大陆法系嘅国家嚟嘅，有咩分别咧？就系、是、如果系海洋法系国家喺法庭上面咁样判完之后咧，其他海洋法系就全捻部会过晒噶啦，就可以隐缓，应该咁咯，佢会可以缓引呢一次嘅判例，从而大幅简化佢嘅审批。大幅简化佢上法庭之后要做嘅嘢，咁但系因为佢系大陆法系嘅，咁啊海洋法系都可以援引嘅，都可以援引啦。你睇下人哋巴西咁样判啦，你系咪应该要判我咩啦？系可以攞嚟咁样讲嘅，但系就冇海洋法咁大镬嘅。如果有海洋法国家做同样嘅判决嘅话咧，你几乎咧成个英美包括香港啦，香港都海洋法嘅，都系几乎你可以当成自动过咗噶啦。咁啊，其他国家咧就仲有一打嘅。而家系赢咗一个国家啫，咁啊仲佢应该要打晒所有佢有喺嗰个国家正式上市嘅国家，佢都要上晒。 干杯咧，加油！ 我印象中有三十几个， 就唯有干杯咧，加油！如下奇仔咁样嗰种咯，即系纯粹食花生，关我谂事。 啊，虽然我维持翻原本我喺讲专题讲嗰阵时，我维持翻我嗰阵时嘅讲法，我觉得系应该搞一个嘅，只系差落几差咗要几耐咁解嘅啫。咁样，但系有咗呢一个判例之后，应该其他国家都会有加速嘅情况噶啦，因为都系可以，你可以回应今晚问题过啦，咁样咯，好啦， 咁就大致上今个礼拜清晒啦。今个礼拜系比较唔诶，比较多啲唔好嘅新闻啫，唔开心嘅新闻一开头嗰啲，咁就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